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我是林奇。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部署要求，截至目前，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取得决定性成果，10万个项目按期停止。中国电信近日表示，2018年将继续贯彻落实提速降费工作，预计手机流量平均单价年内至少降低30%。新西兰一名探险家为给气喘研究筹款，独自划船横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间的塔斯曼海，最终成为了史上达成这项任务的第一人。美国热浪持续多日，已致人死亡，超过1.03亿人收到高温预警，被告知尽可能留在家中，并充分补充水分。北京清华园街道的9个社区将成立12支队伍破解垃圾分类难题，居民代表、物业工作人员等都将成为小区里的垃圾分类志愿者。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地下车库投用，停车费每日最高20元，取车最快只需半分钟。迈克尔·杰克逊的女儿帕里斯·杰克逊最近向法庭申请了一项短期限制令，要求禁止一个狂热跟踪狂靠近自己身边。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你表达我的爱。 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不愿放弃你的爱，这是我长久的期待，不能保留 心，一片空。 在的爱，不愿放弃你的爱，这是我长久的期待。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睁开了双眼，遇见你。

不是非得要一把鼻涕一把泪唱到肝肠寸断才是有感情的，不是吗？过分的悲伤在林志炫看来呢是有些矫情的，他认为最好的情感表达是眼中含着一滴泪，一滴就够了，在快乐的时候就收回去。 我听到传来你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这就告别是爱上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每一个 戏，竟然还是为爱崩溃，再也不能去面对，因为害怕忘却忘退。无数个失眠夜，我的悲伤再也看不见，站在爱恨的边缘，我已分不清自己是谁。人心一边只谎言，我傻得把它当誓言，痛恨自己的改变，爱一个人不顾一切，看透无情的眼，吃了甜同情我的痴癫，真情贵在这欺骗，来已不知是什么感觉。你的爱我再也无路可退，你伤我的痛如此的强烈，任凭我呐喊无声，任凭我拼命，也无法将你挽回。你的爱越来越觉得可悲，你怎会狠心把我的心打碎？我失去一切，甚至掉不下一滴泪。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水果中的黄金品种，榴莲迷的终极上网， 跟团排类，自助派盘，下载六人游 APP， 到猫山王原产地山明水秀的马来西亚来一场榴莲自助大餐。 你叫什么？ 我叫天空小仔。 我今天很高兴，用英语怎么说？ I'm very happy。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下一句？ 欲穷千里目。 作者是谁？ 唐代文学家王之涣。 介绍一下他。 王之涣，六八。 天空小仔，我想听故事。 欢迎收听凯叔讲故事。凯叔今天给你讲的故事， 二级逻辑人工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登录京东众筹，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 超低优惠，超低优惠！今年九六九团车季活动火爆来袭，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我是云奇。人社部要求全面取消领取社保待遇资格集中认证，目前各地均已全面停止了集中认证工作。我国铁路相关企业根据客流情况分季节时段级别区段在限价内实行票价下浮，最大折扣幅度6.5折。西班牙交通领域开展大规模反腐行动，目前正在调查总共44个市政厅和2个联邦大区。英国进行了一项调查表明，世界杯期间极端狂热球迷患上心律失常和急性心肌梗死等心血管并发症的比例是正常人的2.66倍。北京地铁新机场线预计明年9月开通，全长41.36公里，共设草桥、慈格庄和新机场北航站楼3座车站。截至目前，北京城六区和通州区电子收费覆盖路段已由原37条增加至43条，预计2019年上半年之前，朝阳全区将实现路侧停车电子收费。电影《我不是药神》目前在豆瓣得分为9.0分。此外，在故事原型陆勇的倡议下，片方及主创人员将捐赠200万元人民币给白血病患者。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走过去，别彷徨，别犹豫，我和你在一起。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大海上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意。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彷徨别犹豫，我和你在一起。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大海上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意。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有快乐要珍惜。人生变得分外美丽，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别彷徨，别犹豫，我和你在一起。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大海上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意。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有快乐要珍惜。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觉不清，不愿有当下此刻。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没有说过。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来自五月天《温柔》这首歌收录于五月天的《爱情万岁》中的作品，发表于2000年。而这个包揽了多少人青春的组合，大火于2005年前后。一首组合火之前发行的歌，却被奉为经典，因为它切实唱出了那个得不到的人不愿醒的梦。经历过受伤和疑惑，我们终会学会最后祝福，不打扰。 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哦、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女儿心，告别旧日恋情，把那创伤抚平，不再流泪到天明。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有我愿意听。 是寂寞女儿心，告别旧年夜行，忘了装上伏笔，不再流泪到天明。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VR 技术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它的巨大实力 ，VR 也在逐步影响社会上的各个行业，带来新气象。目前来说 ，VR 技术在医疗、教育、房产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同时其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扩展中。欢迎收听本期九六九老板说，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网展科技有限公司的文艺。 今天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九六九老板说，我是网展的董事长文艺。 北京世纪网展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3D 360度全景与 VR AR 等技术研发与运营的互联网高科技公司。文艺对 VR 的理解、对技术的理解以及对 VR 内容的理解有着多年的积累。 当时我最初是从会展的角度，我来打造，因为网展嘛，网络展会嘛，网络展览。其实 VR 实际上在几十年前就有，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可能都还不知道，没有意识到。我当初最初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通过技术是采用这种 3D 建模啊，虚拟建模啊，把它互联网化。其实准确的讲应该是2.5D。第二个阶段其实我们就是全景技术，通过这个这种鱼眼镜头的摄像啊，把这个广角度的这种技术把它也很真实了。那么第三个阶段才是2016年的 VR， 其实还是我刚刚讲的这个 VR， 我认为还只是一个概念化的。其实我们更多的做的就是一种 VR 的内容。我觉得这个 VR 的这个内容 ，VR 如果能发展起来啊，这个全景内容啊，我们现在做的其实就是未来的 VR 的一个内容的大数据。 旅游是时下都市人休闲放松的第一选择，利用 VR 技术挑选一个合适的景点，或许会将成为一种独特的方式。VR 技术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是起着积极的作用的。 对旅游，我觉得因为就是 VR 的适用的行业吧，这块我觉得是最需要的。对于 VR 这块，特别是普及 VR， 因为一个地方的好与坏，其实真的是需要身临其境去看一下。那讲的那些图片文字根本就展现不了。有一个水上娱乐中心吧，就是很好玩，看着啊也很美。最后我们就开车开了将近100公里跑过去，因为当时也没问嘛，就感觉它挺好，结果就非常非常失望。其实就是一个水库，一个水库的一角，那上面有一条马路穿过嘛，不管是它的硬件软件都很差，但是因为它的照片什么都很美。现在这种美颜相机啊 PS 啊大家都知道，我觉得可以把事物啊把人呢变得越来越美，但是我觉得就缺了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好是坏，反正这个大家都懂。 VR 最大的优点对于旅游业来讲是可以实现经济实惠的旅行体验，并且还是安全的。同时 VR 旅游还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足不出户尽享世界美景，在未来有望成为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在决定旅行之前， VR 技术也会有着很好的辅助作用。网展科技便致力于为旅游业做一些革新意义的东西。 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全国的五 A 四 A 级景区想把它全部搬上来。除了这些景区，包括后期的这个酒店，你可以想象把这些酒店和旅游景区全部搬上来，然后再做一些特色线路吧。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你的感受就是身临其境的进去可以看到，不管是你要订酒店了，大家也知道订酒店，说实话啊，很多时候订的感觉也是挺好，实际上去了就没有那种感觉。但是通过这种 VR 的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这种感受，我们不敢说100%，但是我觉得这种准确率和这种真实率至少提高到60%以上，我认为，我觉得已经很够了。其实任何的东西就是用户体验吧，对吧？我觉得只要用户体验好，它一定就会好。 创立一家企业，一定有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创业的过程一定会很辛苦，但是无论如何，